小面人。天气真好，幼儿园的小朋友跟着老师到公园去玩，小朋友们可高兴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。突然小芳说， 老师，卖面人的。 大家一听都把头转了过去，真的在树底下坐着一个老爷爷，手里正捏着面人儿。他的小货架上插着一排已经捏好的唐僧、孙悟空，还有许多小朋友们叫不出名来的。小朋友们围着老爷爷，看老爷爷一会儿拿一点红颜色的面，一会儿拿一点绿颜色的面，一会儿又拿起小竹签，这里压一下，那里挑一下。小芳说， 老爷爷，您捏的是什么呀？ 小芳猜不出，小勇抢着说， 是白骨精。 小芳说，不对不对，老爷爷不捏坏蛋的。老爷爷笑了， 对，咱们不捏坏蛋的。 可是老爷爷到底在捏谁呢？一会儿小面人捏完了，啊，原来是猪八戒，挺着大肚皮，露着肚脐眼儿，真好玩。小芳说， 老师，我拿买冰棍的钱买个猪八戒行不行呀？ 老师说，行。 于是小芳买了个猪八戒，别的小朋友有买孙悟空的，有买唐僧的，也有买小仙女的。一会儿大家到了儿童体育场，老师让大家在这里玩，小朋友们有的去骑木马，有的去玩跷跷板，只有小芳站着不动，哭了起来， 猪八戒的耳朵丢了。 老师和几个小朋友跑来一看，小芳的猪八戒就只剩下一只耳朵了，他们都挺着急，谁也不能让猪八戒再长出一个耳朵来呀。小勇买的也是猪八戒，他说， 小芳，把我的猪八戒换给你吧。 别的小朋友也跟着说， 换我的孙悟空，换我的小仙女。 小勇说， 猪八戒换猪八戒，猪八戒不换别的。 说着就把自己的猪八戒往小芳手里塞。小芳连忙说， 不换不换，谁的也不换。 小勇想了想说， 老师，要不我们向老爷爷再买一只耳朵去。 老师同意了，就和小勇找老爷爷去了。 老爷爷，再卖给我们一只耳朵吧。 什么？买耳朵？ 猪八戒的耳朵。 小勇一边说一边举起自己手中的猪八戒。 这耳朵不是好好的吗？ 不是这个，是小芳的耳朵。不对不对，是小芳猪八戒耳朵丢了。 哈哈哈，老爷爷笑了， 好，那就再送你一只吧，拿回去捏在小芳的头上，你看我也说错了，捏在那个猪八戒的头上就行了。 哎，谢谢老爷爷。 小勇高兴地接过老爷爷捏好的一只耳朵，掉头就跑，一不小心啪地摔了一跤，他不等老师来扶就爬了起来，一直跑到小芳跟前。老师把那只耳朵捏在猪八戒的头上，小朋友们都乐了。 猪八戒长耳朵了，猪八戒长耳朵了。 咦，小勇的猪八戒怎么也少了一只耳朵？ 准是刚才摔跤的时候丢的。 小芳说，刚才老爷爷给的那只耳朵给你吧。 说着就要去揪猪八戒的耳朵。 哎，别揪别揪，你一揪猪八戒多疼呀。 他们再去找老爷爷，老爷爷已经回家去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该回去了，小勇的猪八戒少了一只耳朵，可是小勇一点儿也不在乎地说， 嘿， 我这是毒耳朵，猪八戒，和猴哥一起照样能打败白骨精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